现在已经是月尾了，你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揀选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好，早晨， 早晨， 大香港早晨，呢个系 MyRadio 同埋《娱乐时报》联播嘅早晨节目，大香港早晨啊，咁样，咁就首先就抱歉咁多位，咁啊，同埋所有嘅观众，咁就我话迟到，咁啊，所以搞到咁迟开始咁样，咁系因为我头痛， 系咁辛苦， 咁你而家痛完 未？ 未 啊， 阴公猪， 我系非常之唔舒服， 你真 系 好鬼劲啊，走 去厕所。 係啊，我好虛弱嚟啫， 我係好大鑊。呢啲鋪定啲前設，後邊都仲有啲嘢 交俾湯姆。 我做唔到節目啦，基本上。咁但係就因為七百集嘅咁重要嘅日子啊，咁樣咁我。 因為我哋直播你肚痛啦。 而家咪係咯。 即係解決肚痛咯，幫助你解決肚痛。誒，Christine，你琴日個學生咁樣咯，咪？ 黐線！ 為咗協力，咁 又冇人做啲嘢。 佢以前變得咁前進嘅， 佢要幫助人解決。 由幾時開始你做節目嗰個態度變得咁大膽？ 之前搶完份半錢之後， 之前 美國係咁樣， 最近要復貨，要復貨 金。 咁就我想問啲現場嗰啲熟口熟面。我想問現場有冇朋友係嚟參加聚會，係諗住認真做主持？ 有人舉手咩？頭先你 有兩個，阿華三個原來。 阿華 四個，我 有四有其中有幾個人係嚟諗住參與，即係睇做主持。阿華你都做主持嘅咩？ 係啊， 我識你咁耐都唔知 嘅。咁作問題轉咗， 我冇聽你講過嘅，過咗幾年。 我都係呢個月先嚟嘅， 要。 我幾年嚟從來冇聽你提過嘅。 誒，你咁耐以來打香港早晨都未見過我 啊！我原來咁收收埋埋嘅，我 早嗰聽節目狗能。 我早嗰先喺呢度見到你用嗰部電腦睇嗰種類型嘅影片。 冇問題，咁影啦。 我先至認識咗嗰一重嘅你，你今日又揭露咗新一重嘅你啊！真係感覺驚喜嘅。 23個阿華。 多重人格。 咁其他朋友又即係我哋都好感謝大家嚟係同我哋一齊共度呢個七百集嘅時刻啦，咁樣，因為都今日我都覺得幾特別嘅，咁就 難忘嘅七百集 咯。難忘嘅七百集，因為都係 長地講新鮮。 唔係最主要就係、其實之前都一路猶豫究竟搞唔搞聚會咧咁樣，咁就或者搞唔搞 gathering 咧咁樣。 其實一般狀況都會搞嘅，但係個問題係因為。我哋好遲先通知你七百集。 唔係都唔單止係咁樣嘅，除咗好遲先至記起呢件事啦咁樣，再加上就係、是因為撞正之前鬱敏宣判啦咁樣，咁我又唔係好肯定嗰個宣判嘅狀況，咁我就亦都恐防有啲變化咁啊，所以一路都唔夠膽去做宣傳咁樣，直至到啱啱嘅禮拜二咁樣，我哋先至決定，都同聽眾或者朋友大家參與一下啦，咁樣咁就好短嘅時間咁啊，不如我哋都揾個地方去聚一聚啦，咁樣咁就好彩英軍有個 office 咁樣。 多謝英軍，英軍好嘢。 好嘅，今日就感謝英軍借出佢 office 啦，咁樣。 多謝英國嘅鼎力相助。 因為英軍唔係立亂開個 office 俾人哋入嚟㗎。佢係即係佢係隨時都會 lock 咗自己道門，去到佢自己都入唔到嚟。 整爛， 係啊，所以道門啱啱先整翻好啊！即係有時佢想鎖埋個 office 俾人入嚟，連自己都鎖埋。 咁咪證明嗰個 security 勁咯。 個 security 搞到 自己，係啊， 跟住佢又嬲， 就整爛 啦。又火噴。 咁啊，可以展示到佢肌肉嘅一面啊！真係犀利呢個 system。 咁就點解會有回音嘅？我想問， 唱 K 嚟㗎係咪啊？ 點解會？ 因為唱 K 實聲， 就係個 speaker。 你係咪開咗聲定係開？ 我想大聲啲，但係又好大 echo 嘅好。 你開嗰個唔係聲唔係音量嚟㗎，嗰個係回音嚟㗎。 唔係 Apple 喎，係啊，即係而家人家都搞緊 啦。係啊， 得閒唱兩嘴啊！ 有 Echo 就想唱歌啊！ 咁樣就係卡拉 OK 神器。 係， 我仲可以搬。 係 ，Sally 係 唱 K 神器啦。 嗰陣有研發幾百萬就搞啲咁嘅嘢。 係， 類似啊。 俾商業唔打唔撞就搞咗出嚟啦。咁就即係都係一個，即係七八集都係一個艱難嘅日子嚟嘅咁樣，因為大香港早晨呢個節目啦，咁都經歷咗好多嘢啦，咁係要好多人去。係非常之多人去集合大家嘅努力啦、血汗啦，先至可以做到七八集咁樣嘅今時今日咁嘅規模啦咁樣。咁啊，而家現場都未係見曬所有嘅主持啦，咁 包括豆豆做嗰啲啊， 包括咩啊？ 包括俾譚仔豆豆做嗰啲。 譚仔豆派。譚仔鬥走好多人，係 啊！ 仔，一陣間我哋開一節俾阿譚仔講一講譚仔。 唔係鬥走嗰個成功經驗分享，如何鬥走你嘅對手？係啊！ 唔係鬥爭嘅策略嚟嘅呢個譚仔。 譚仔就鬥爭嘅意思啊！ 你可以開翻舊。 譚仔真係鬥走好多人， 真係好多， 真係好多。 文革咁樣，真係文革。 多到我都唔記得。多到有啲係直頭我都未有印象，我都未開始有印象嗰日，咦？ 唔係，佢好識揀機會嘅，即係悄悄地流走咗，一你唔發現，點解咁耐好似冇唔係有個新主持嘅咩？哦，唔係佢冇做啦，原來 係啊，唔覺佢係鬥走咗個人㗎，好犀利㗎呢個人咁樣。咁係今日講講。即係現場，如果有啲朋友係想做主持咧咁樣，咁我哋都講一講關於我哋即係做主持嘅現在啦，呢個時代啦，做主持嘅一個心理準備啦。 咁隱晦嘅呢個做 係啊，咪因為都同你哋講講個心理準備咁樣，因為我最近就發生咗啲事，咁就最近唔係，其實不斷都發生好多事嘅。咁就最近就因為呢一個咁樣嘅青年新政嘅事件咧，咁樣咁係接連發生過好多次，譬如大家咪好中意講陳雲風火輪嘅，咁係陳雲風火輪嘅意思咧，就係咧會即係成日有啲嘢就係陳雲噏咗啲嘢，跟住之後咧就係話阿陳雲就黐線嘅嗰啲咁樣。跟住之後過咗一排咧，就又發現就係，佢講啲嘢都有道理喎。 跟住將佢以前嗰啲 Facebook 貼再重新 share 一次。 係啊，咁樣咁跟住之後再嚟，哇，好勁啊，好犀利啊，嗰啲咁樣。咁跟住之後過咗一排咧，又話黐線咗咁樣。咁但係其實因為陳雲點解會成為陳雲風火輪咧，就是、因為多咗黐線呢一 part 咧，咁就好像 magic。但係其實呢啲嘢都經常發生喺我哋身上邊。啊！就算我哋嘅節目都成經常都係俾人歪打 share 翻出嚟，一早講咗啦嗰啲咁嘅。咁點解會出現呢個情況咧？個問題就唔係出現喺我哋身上邊，個情況亦都唔係出現喺，即係嗰個狀況亦都唔係出現喺我哋身上邊。因為我哋講嘅嘢就唔係，我哋都唔係特別要去塑造呢個效果，亦都唔係亦都唔係好 enjoy 去特登去去補足啲時間去。係啦，唔係亦都唔係好 enjoy 去周圍講話嗱，係佢咧 I told you so 嗰啲咁樣，咁因為我亦都唔係覺得好有意思嘅咁樣。咁但係點解會出現呢個情況咧？就係同呢兩日大家出現一個狀況，你又明白點解咧？譬如呢一兩日係你會見到一紮嘅所謂嘅 KOL 啦 ，OK， key on go leader 啦，咁你會見到一班 KOL 咧係紛紛撞車啦，紛紛轉態啦。早幾個禮拜仲喺度瘋狂喺度撐清正啊！ 我屌清正啦，大局為重啦，呢啲時刻。 係啊。 就算你唔認同佢嘅説話，你都要支持佢呢個做法啊！咁樣都要維護佢。 係係係，因為我跟好多啊嘛，佢老尾嗰班咁嘅撚屌，屌佢老尾！喂，早幾個禮拜。 早幾個禮拜， 我話吳家撐仲喺度出啲 post 就話：，你哋喺度屌清正，就係點解？就因為李劍寶成輸咗。你輸咗，所以唔抵得清正，所以就屌清正啦。跟住然之後又喺度話嗱，就係因為你哋份人咁樣咧，所以你咪輸咯。跟住撲佢個街。跟住而家早幾日咧，嗰班冚家咧，而家走曬出嚟又，而家清正咧咁樣咧都係唔好啊，做得唔啱啊，咁樣依樣嗰樣啊。 屌清正咯，加埋。 係啊，跟住而家咧又即刻喺度擰轉態，又喺度屌翻清正，撲佢個街。嗰班冚家鏟，不過唔緊要，我 cap 大圖。 我想講咧，坦仔頭先講嗰一刻咧，好 enjoy 嗰下 ，I told you so 咁樣。 佢就等緊呢個 moment 好耐。 咪難得你 cap 曬同你講一節啦，因為我都記唔曬呢啲嘅嗱，難得你 cap 曬同你講，俾你講一節。 好。 咪要開個壽命聯 page 出嚟讀一次， 你可以撳翻出嚟，裏面都好多。 撳翻啲 capital 出嚟，我嗰日都揾過，有成180几张 capital。 我想講，喂，屌下先，個問教令選之前我忍得佢耐啦，又喺度同你講咩？唉，大家都係本土派，唔好嗌交嚇。然之後有咩事咧？跟住咧，然之後嗰啲本民自從清正嗰啲撲街唔家產做咗咩衰嘢，跟住就同你講，唉，一場誤會嚟嘅啫。唉 ，Ever 係我好朋友，我屌你老母啊，撲你個街。跟住然之後咧，選完 咩人啊？包括 咩人啊？講咩啊？ 即係嗰啲咩神區嗰啲，佢話咩？喂，你喺度同我講咩？咩你要你好朋友食屎啊！你好朋友唔撚係我朋友咁撲街，又喺度同你講咩？最緊要咩兩隊都入到？ 喂 ，zoom 佢 ，zoom 佢， 食屎啊！撲街！屌，根本嗰班冚家產本來從來做壞事嘅啦，講乜撚嘢啫？又喺度講咩本土派食？喂，真係好老實講，你有冇喺任何示威現場見過清零新政先？係咪先？喂，即係本民前都有出現過下，我先唔好討論佢哋先啦。咁但問題選嘅時候淨係得清零新政，咁你有冇見過佢哋先？從來都冇嘛，係咪先？就係因為你個 friend 信佢，跟住你又信佢咁啊成咁樣。跟住而家咧，喂，即係選之前又喺度幫清政，選咗之後嗰幾個禮拜。都仲喺度講緊清靜㗎，選咗之後嗰個月，跟住又話你哋唔好屌人啦，跟住又話你哋唔抵得啊，然之後又喺度話，唉、哎、我屌邊個，中意屌邊個屌邊個，我唔屌邊個唔屌邊個啦，點解要你哋教我啊咁樣？ 我又 係 職閒人物咁嗰啲 咯。係，然之後又話自己唔係政治人物之類，你可以出個即係做個節目啊，咁鬼多人聽，係咪先？然之後你係喺度講啲政治嘢，跟住然之後你同我講，嘿，其實我從來唔關我事啊，我冇落過水之類啦，係咪先？即係我同你講，我冇落過水，我從來都教琴啊，你信唔信？你鋸唔鋸啊？唔知你接唔接受到啊？唔知我都咁講，大哥阿媽，喂，你老尾你唔係話你冇用政治嚟到賺錢就唔算係噶嘛？喂，你個人喺度，即係你已經落咗水就已經係噶啦，喺度講得到好似唔關事，然之後又喺度話咩是其是非其非食屎啊撲你個街，然之後呢幾日啊開始又喺度講咩，又喺度講咩，哎而家又喺度轉曬態，又喺度話哎青年新政要唔好，青年新政從來撲街噶啦，喂，最基本最起碼一樣嘢，你出嚟正經道歉先，係咪先？為大家即係對嗰啲喂，尤其是好多噶啦，即係喺度。即係 你要求邊個道歉啊？而家你要求邊個道歉？ 即係嗰啲撐過清正嗰啲咧，即係支持嘅話咩？大家都半套派啊，大局為重啊嗰啲啊，直頭應該上嚟跪玻璃啦，大佬最基本嘅一樣嘢啊，呢啲係最低嘅要求，我覺得係最低嘅要求。你正正經經認咗佢，就講翻你之前選舉嘅時候，你錯判啦，最起碼都咁講啊，係咪先？喂，如果唔係點對得住其他人？ 好 嘅，唞陣先。 係咪啲咩獎無限 咁？ 我有獎先， 獎 先。 你都 係 M K 啊！我驚到佢講得咁激動，我呆咗。我都冇乜嘢。 波皮會有咩講法啊？ 波皮會嗱， 係咁鬥。 雖然解散咩波， 雖然有好多人。都有兜咗去一起屌清靜，但是都仍然有人是撐清靜的，就是波皮會會員啦。 即有班有班友咧，即主要就是近期冒起俾人清俾人冒起咗嘅林浩基嗰班人啦。 曾卓文 就係咧曾卓文啦嗰班人啦，撲佢噶。就係嗰班友咧，就咧成日喺度死膽青年新政，尤其是咧就好似擁抱佢哋個女神尤慧晶啊。跟住然之後咧就 尤慧晶做咩都啱嘅。 係啦。跟住然之後咧，就俾網上面咧就俾人大肆咁恥笑佢哋嗰班友，就笑佢哋，就笑佢哋波皮都掂唔到，咁所以就稱嗰班人為波皮會。 冇水準嘅，大家喜歡。 好撚好笑啊！嗰班友唔係最好笑咧，就係咧我哋喺度瘋狂笑佢嘛。跟住其中琴日一個波皮會嘅會員咧，即係林浩基咧，跟住咧佢琴日出咗個 post。唔係留咗個 comment 咁樣，跟住就喺度話：，唉，你笑我波皮都掂唔到，其實我根本就冇諗過掂。跟住仲要加咗有一句好勁嘅、好震撼嘅，就算話，就算係我女朋友，我都唔會諗住掂佢個波。呢個就係、是、即係呢個就係、 是、我都唔成掂波嘅，唔係但係但係。唔係，如果係正經少少係誒，琴日曾卓文又出咗個 post 話誒， 曾卓文會正經少少。 唔係佢談論 佢喺度影嗰張清靜集會嗰張相，根本冇人噶嘛。佢講到好撚多人咁樣，佢應該見鬼咯。佢仲喺度包庇緊清靜，覺得清靜好有動員力啊，成啊咁。 因為就咁嘅，曾卓文就 keep 唔到張圖，就影住就見到嗰張相，就影住好撚多記者去個清靜集會，然之後又喺度話佢哋咩盛況空前啊，跟住又話：，唉、哎，你啲人而家又唔放低私怨係嘛，又唔去支持佢，唉、哎，我咧就唔同啦，我就一定會喺度嘅支持佢哋嘅咁樣。咁所以我就覺得，喂，即係嗱，你哋咧而家啲青年新政嗰啲，你哋加油係咪先？你哋既然咁盛況空前咯，咁我哋就無謂熱狗搞事啦，係咪先？咁所以咧，我係絕對唔會去參加你哋嗰啲嘅，費事又阻住你哋。 即係我想問大亨咧，即係關於談咗頭先咁，對於新主持要入嚟做即係主持咁嘅指標性嘅作用， 要熟悉波皮會。 唔係頭先佢講嗰啲嘢，我大部分都聽唔明嘅，我又冇留意呢啲嘢。但係我想即係陳述一個狀態就係乜嘢咧？陳述一個狀態就係、是我哋而家係一個網台啦。咁我哋而家係譬如大家都喺網上面睇我哋嘅節目咁樣。咁喺呢個時代，正等於我哋琴日朝頭早節目都講啦咁樣。而家求其一個 page 都可以直播太空站嘅。琴日除咗直播太空站，琴日又有一條片係好多人 share， 又係直播最有個衛星又係有個太空船嘅。最接近太陽嘅畫面啊嘛，又係 NASA 嗰啲片。 直播太陽啊！ 唔係嗰個真係。 唔 係啊，佢即係好，即係一個即係好嗰啲好遠嗰啲望遠鏡去拍嗰個太陽上面嗰個活動咧咁樣，真嘅嗰條片嘅 NASA 嗰啲片嚟噶。咁跟住然之後有好多 page 喺度，又係偷咗嚟咁樣喺度播，又喺度扮直播咁樣。咁跟住有好多人喺度 share 咁樣。我想講一樣嘢就係、是、喺以前未有網絡嗰個年代，咁所謂嘅時事評論啦、政評啦。嗰、那個就係講緊你有個報紙專欄啦，你有個電台節目啦咁樣。好啦，咁而家呢個年代，其實嗰件事係冇一個技術嘅門檻喺度噶嘛。你寫 status 咁樣，咁你就係 KOL 啦嘛。即係其實基本上唔計你寫得好唔好喎，而係 你開地球 post 係 KOL 啊。 咪只要你持之以恆寫。你就總會吸引到。 你揾一堆對象，一個 feel 嘅對象，每日不停咁樣寫關於佢哋嘅嘢，咁咧就會變咗嗰個 feel 嘅 KOL。 係啊，因為點解咧？因為好簡單嘅啫嘛。如果你要成為一個，你只要揾一個派系，你揾一個派系，咁然之後你就不斷每日都寫關於嗰個派系嘅嘢，然之後你就let's say 你係支持嗰個派系，舉例啦，青年新政咁樣。你而家都可以成為一個，你忽然之間，你由今日開始，你都可以成為一個撐青年政治嘅意見領袖㗎，只要你日日寫就得㗎啦。你日日寫，因為佢總要揾啲支持佢嘅 post 嚟 share 㗎嘛。你明唔明啊？因為大家又唔係睇你嗰個評論質素嘅，又唔係睇你嗰、那個，又唔係睇你嗰個論述質素嘅。 佢就係睇你同佢自己本身嘅觀點係唔一樣。 係啊，喂，其實各派嘅支持者都係咁樣㗎。 同埋就算有時根本唔係觀點嘅問題，係我撐呢一派，我咁又撐呢一派，咁好啦，我 share 你啲嘢啦。 係啊。係啊， 佢唔睇內容啊！ 係啊，大家唔係睇內容噶嘛。 即係林浩基嗰啲 post 有人 like 你就知佢唔係睇內容啦。 嗱呢個即係當然大家都有責任啦，作為 audience 都有責任啦。你作為 audience， 你譬如你 share 一啲嘢，你覺得嗰件事有道理，或者你係嗰件事係有都值得啊呢、這個信息係重要咁樣。 可以代表到你 咯。咁我 share 出嚟，咁我希望大家可以睇到同樣嘅信息啦，嗰啲咁樣。咁但係譬如舉例啦，有啲係撐我嘅朋友啦咁樣，咁佢會 share 我嘅節目啦咁樣，佢會 share 我嘅節目啦，佢會 share 譬如有時候我覺得我自己做咗一集節目都重要嘅，譬如我早兩日做咗一集節目，關於點樣點解會成個港土 幾月本土派冇咗， 係啦，點解可以個幾月之內就成經營咗四五年嘅本土運動，忽然之間一個月之內就冇咗咧？咁當中究竟發生咩事？有啲咩我哋值得注意同埋形勢係乜嘢咧？咁樣咁。譬如有啲朋友會 share 我咁樣，咁我見到有啲人會 share 我啲嘢喎，會 share 啲雜誌喎，跟住又講到好重要，咁我咪 click 入佢個 wall 度睇下咯，嗰啲咁樣。咁跟住我又會發現，咦？呢、這個人又買《要時報》嘅 T 恤，又買本土力量嘅 T 恤，咦？咁樣樣嘅， 你明唔明啊？ 佢好似唔好清楚自己 做佢人物 點乜嘢 嘅。 係啦，咁樣咁即係有時就係、是、嗰件事係喺呢個時代嚟講咧，資訊或者資訊發布或者係資訊嘅分享嗰件事好廉價，好廉價。咁而我想講嗰樣嘢就係咩呢？就係、是、正正就係一個咁樣嘅年代。當然嗰個係一個好嘅年代定係唔好嘅年代呢？好嘅地方就係你以前你去做一啲意見嘅發表，或者係一啲社會事件嘅討論，你有一個門檻喺度，你要經過嗰、那個，你要經過嗰個報紙嘅編輯，你要經過某個主流平台，或者係 同埋你本身要有一定嘅質素咯。 即係佢唔一定嘅，佢唔一定包嘅。但係以前你會經過門檻，即係又咁講，以前即係你要有個報紙專欄先至去發表到意見，都唔代表所有人都有質素，樹大都總有枯枝，係咪？咁但係現代嚟到講咧，而家呢個時代嚟到講咧，係冇質素嘅就更多啦。冇質素就更多啦，因為屌你只要持之以恆去寫一樣嘢，係嘛？只要持之以恆去寫一樣嘢，你將譬如清政集會，哇講到萬人空巷咁樣，咁啊日日寫嗰啲咁樣，不斷咁每日都寫啊，今日有茶餐廳又多兩個人支持游慧晶啊嗰啲咁樣，哇真係民望 今日搭巴士聽到有人撐清政啊， 係啊，民望持續飆升喎、啊、咁樣，雖然主流媒體打壓，但係似乎支那論咧已經成為咗社會主流啦嗰啲，你夠膽日日寫啊？你夠膽每兩個鐘頭出一個 post， 你一定成為某一啲人嘅意見領袖 ，OK？ 你唔好問嗰啲係咩人啦 ，OK？ 即係物以類聚啦。好啦，咁但係我想講嘅嘢乜嘢咧？我想講嘅嘢就係唔係淨係討論質素嘅問題，而係作為評論嘅人，你係有社會責任嘅。其實你事實上你出條片話嗰個係太空直播，事實上。是即我哋唔好去深究，就係點解啲人唔去考證啊？點解啲人唔消化嗰啲資訊先接收啊？咁樣香港之所以係咁樣嘅香港，就係、是、因為香港人係咁樣嘅香港人啊嘛。呢個係一個無奈嘅狀況。但係我哋雖然我哋其實講到尾，我哋其實都只係一個網嘅，都係一個網嘅。我哋唔能夠喺亦都冇話喺技術層面可以點樣突破到同即係譬如我哋而家要試個網做直播，你同其他嗰啲 Facebook 直播有咩分別呢？就我哋慢啲咯，就我哋會窄啲咯， 係 啦，就係、是、會我哋會俾人 DDoS 咯。咁即係我哋冇辦法係搞啲咩花神咧咁樣，譬如係咪將個 background 搞到佢有 coma key 啊，或者係變咗太空漫遊咁？警務琴日試過啦 ，OK 係啦，或者個鏡頭搖係啦，搖嚟搖去咁樣， 無重狀態。 咁樣係唔會令到我哋係會變得嚴謹咗嘅。咁樣係唔會令到我哋比起其他日日出個 status 嗰啲咁樣嘅啊，哇！真係尤其精咁嘅發言真係好精彩啊！嗰啲咁嘅 尤其精手政治實會高明 重要嘅係啦，類似呢啲咁嘅係啦，即係重要嘅係我哋自己把關做好嘅質素，我哋自己對個評論有要求，而嗰件事係影響到個社會，嗰件事係影響個世界。譬如舉例就係清廷新政攞咗足夠爭取到兩個議席嘅票數 ，OK， 嗰個係一個結果，嗰個票係真定係假唔撚重要，個重點係咩？因為你又 check 唔到啲票，我又 check 唔到啲票，我哋又冇辦法。去以我哋嘅資源、我哋嘅資訊，大家又冇支持研究制隊，以我哋嘅資源、我哋嘅資訊，我哋又冇辦法知道嗰個選舉嘅不公去到咩狀況。但係喺客觀嘅環境上面嚟講，喺一個外在嘅環境嚟講，的而且確係有一扎 post 係話支持佢哋啊嘛。的而且確有一扎，咁佢選到都合理嘅，係咪先？你睇下壽司達官撐佢啦，佢哋咁屌你做咩？喂，你明唔明啊？喂！雖然嗰件事係冇人去審查你，你哋又好啲啦，有我審查你哋啦咁樣，但我都審查唔曬太多嘛，因為都冇辦法日日聽噶嘛。好啦，即係雖然你去做一個社會嘅評論，對於香港而家嗰個狀態評論，其實嗰件事係完全冇門檻可言噶，冇門檻就可以發表到出嚟嘅嘢，唔代表嗰件事係冇後果噶，嗰件事係可以有後果噶。譬如一班人。 跟隨住一啲所謂嘅意見領袖去起控，話乜嘢誒黃毓民夠票啊，黃楊達夠票 啊，不如支持下陳澤濤呢啲年青人啦、啊，嗰啲咁樣嚇、啊。好啦，出到嚟個結果，而家咁樣窩火嘅狀況啦，有啲人回頭去講，喂，清零新政嗰兩個人，又或者 All in Hong Kong 嗰扎人咩？陳澤濤啊乜嘢嗰人，喺香港嘅抗爭運動上面，佢哋係零嘅喎、哦，佢哋係零歷史嘅喎、哦。他們是零 record 的、哦、不要說到說是、即不要說到說我們之前要求的一件事就是喂你在一個本土運動這麼激烈的鬥爭裡面你要有投名狀、啊、不要去到說投名狀這麼嚴重、啊、只是說你有沒有參與那件事先這樣因為你要代表那件事嘛現在選你出來、啊、他們是本土派的代表你要代表本土運動你要參與本土運動才行嘛你沒有的完全是沒有的好了呢一樣嘢好難理解咩？唔難理解噶。咁點解去到今日先理解？選舉嗰陣唔理解咧？點解會咁樣咯？就係大家對於資訊，大家對於一個社會事件嘅評論唔嚴謹咯。即係無論係發布資訊嘅人，或者係接收資訊嘅人，大家都唔嚴謹咯。所以我哋更加重要，即係講緊我哋係做我哋嘅節目主持呢一個，即係做大香港就早晨呢個節目。或者是做其他 的政治節目那個辛苦的地方不是在於朝頭早幾早回來、啊、不是只是在於要每天看幾份報紙的資料而是你要有一個覺悟就是你求究其講的一堆東西是影響著這個世界的它事實上是影響著這個世界的現在直播有多少人看現在一萬二千人看現在一萬二千人看剛才、啊、淡仔那些爆竊發神經那些他影響了很多人的喂入面有二千人他影響了就夠了是不是譬如現在淡仔就說哎屌你老尾我們不如這樣我們哎不要對抗 超 平波皮會是啊屌你屌你老尾波皮都掂不到我們今晚我們就去掂他了 波皮大行動 喂有一百個人跟隨他一起做這件事社會都很影響是吧有傷風化啦，係咪？唔係呢個係做喺呢一個你話喺度上網啫，網台啫，講下啲嘢啫。我中意講咩就講咩。喂，唔係嗰樣嘢啊嘛，唔係嗰樣嘢啊嘛。你因為嗰個門檻好低，你嗰個門檻好低，而你事實上你有好多因素，你譬如好似頭先膽仔屌人咁樣，好有娛樂性咁樣，咁你就自然會吸引咗好多人嚟睇啊嘛。你就自然會吸引咗人去睇，咁然之後我哋要有一個自覺，就係當有咁多人睇緊我哋嘅時候，即係譬如我成日鬧佢哋都係啦，我成日鬧佢哋，我成日都加多一句嘅。你知唔知個節目幾撚多人睇？我成日都加呢句落去嘅。我每一次鬧佢哋，我都會加呢一句。你知唔知你自己做緊係咩節目？你知唔知你嘅節目每一集出嚟有十幾廿萬睇翻個節目？你要知道你自己講緊嘅每一句嘢係有十幾廿萬人睇噶嘛，每日。咁呢個係你要有一個咁嘅自覺，即係可能曾卓文冇呢啲咁嘅自覺啦，係嘛咁樣？咁當然 佢 冇， 佢唔需要。 咁所以當然佢未必有十幾廿萬，但你頭先喺十幾廿萬面前講咗一次啊嘛，係嘛？關於掂唔掂到個波嗰個問題，大家原本唔知咁嚴重噶嘛，係咪？即係哇，原來而家個社會嗰個討論就係集中喺掂唔掂到佢個波咁樣，咁都係經理導引出去嘛。所以呢個係要正正就係、是。亦都因為個社會的狀況不斷改變，變得越嚟越嚴峻啦，同埋係越嚟越需要有更多嘅思想準備去了解個社會發生嘅咩事。咁所以喺呢個狀況底下，我哋就係抱住呢個咁樣嘅覺悟。每日就係咁樣戰戰兢兢 ，at least 我啦，我唔知道你有冇戰戰兢兢啦。OK， 咁我睇你哋都有嘅，因為如果你哋唔戰戰兢兢，我會屌撚到你戰戰兢兢噶嘛。咁即係我哋就係每日都抱住呢個覺悟，即係過去嗰七百集開麥嘅七百日，咁當然歷時唔止七百日啦。咁係七百集嘅電台做咗幾耐？做咗兩年幾係嘛？ 一四年三月咯， 係一四年三月咁啊，做咗兩年幾三年啊，咁樣做咗兩年幾差近三年，咁。每日都係有一個咁樣嘅心理準備去做，咁而 而家呢個世界啦，而家呢個時代啦，因為屌有幾唔廉價啫咁樣，你攞部手機對住自己咁樣，跟住就喺度拍啦咁樣，咁你就係一個，咁你就係一個， 咁 你就係 YouTuber 啊， 咁你就已經係一個即係時事評論員啦嗰啲咁樣，咁嗰件事係近乎冇成本嘅，係近乎冇成本嘅，亦都因為近乎冇成本，社會上就更加充斥呢啲咁樣嘅無責任言論。完全不需要講責任的，總之我覺得是這樣就這樣咯，總之啲嘢唔使講證據咯，咁我唔中意佢啊嗰啲咁嘅，我唔係話佢嘅做法唔啱，但係我覺得佢唔入屋咯嗰啲咁樣，呢啲咁樣嘅論述係可以喺成個社會喺成個網絡上面瀰漫咗足足超過年幾兩年嘅，啊佢係講得啱，但係佢唔入屋咯嗰啲，講乜鳩啫呢啲人？啲人講乜鳩啫？然之後充斥大量咁樣嘅意見。然之後大家又唔思考咁就接收，係喎入屋啲好喎。而家夠支拿入屋，而家就入曬屋啦，係咪？大家覺得哇搞錯啊，選咗兩個日本郎君落去立法會都有咁樣。呢個係喺一個咁樣嘅時代，喺一個咁樣嘅社會，我哋做節目雖然係一個其實我冇辦法話到俾你聽，我哋呢個直播同人哋咁樣揸住自己嘅手機喺度咁樣對撚住個頭咁喺度直播有咩分別？唯一嘅分別就係我哋。賺雜啲咁解嘅啫 ，OK？ 但係要做好嘅就係我哋要知道，我哋嘅任何一句説話係會影響呢個世界，我哋任何一句説話係會令到呢個世界可能係帶嚟好嘅改變，亦都好大可能因為你一時嘅興奮，因為求其講啦嗰啲咁樣啊過癮啦講咗佢啦，於是乎就帶嚟壞嘅改變。每一日都要有咁嘅覺悟去做節目咯，咁樣咁係七百集走到今日，咁我希望大家即係分享一下，係大家知道我哋其實係抱住一個咁樣嘅覺悟走到咁嘅日子啦。尤其是今日咧，我係 好痛 嘅 ，OK？ 咁嗰個你明唔明啊？嗰個神經就更加崩緊啦。嗰個每一句説話好慎重，因為你崩緊住全身嚟到講啊嘛。咁所以你就 稍一不慎咧，就 稍一不慎就會。 就真 係講錯嘢啦，係啊，所以每日都係持續呢個崩緊嘅神經咁樣嘅，咁就 食得太好啦。 係啦，咁我哋就係啦，呢一節就講到呢個位置先，我哋先稍為休息一陣，我哋下一節再翻嚟繼續。